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殿，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曹宝鑫。 今天我选择朗诵的是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感悟里的一篇。其实我的音色读这篇文章难免有些牵强，可是季老先生对青年一代满满的希冀，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独享。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季羡林先生我的人生感悟中希望在你们身上中间的节选。 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几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中的学呢，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藏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藏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藏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藏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我先睡了，关灯了。 嘎嘣。藏耳朵，不是让你关灯吗？ 我关了呀。 你的屋子里还发出了蓝光哎。 是吗？ 不要晚上开着手电哦。 没有， 不要开着电脑哦。 外头的灯箱广告吧？ 不是的。 哎，小新姐姐 啊， 我看错了吧？ 什么？ 我 塔尔多， 我怎么回事？ 你全身上下发出蓝光来了。 我现在几个耳朵？ 两个。 几个爪子？ 两个。 那我的脚呢？ 两个。 好的好的，我有尾巴吗？ 有。 我哪儿最亮？ 你全身哪儿都很亮。哦不，你的肚子最亮。 肚子最亮？ 塔尔多，你怎么变成一只发光的兔子啦？ 难道我现在通电了？ 不， 难道 你没有通电？ 我吃了点什么东西？ 对，你吃什么了？ 我没吃灯泡啊。 你的肚子最亮，说明你的肚子里才是发光的那个东西，那一定是吃下去。你想想，你晚饭吃什么了？ 一条鱼？没有啊，我只吃的是胡萝卜。 那你吃的是我给你买回来的胡萝卜吗？ 哦，我想起来了。 什么？ 我今天看了一本书。 什么书？ 说海底有一种鱼叫安康鱼。 安康鱼是什么鱼？ 很凶的样子。 很凶的样子。 在他们的脑门那儿，有一盏自己带着的电灯。 他们为什么要在脑门上带个电灯呢？ 这样他们在深海游的时候就能看到前面的路了。 他们给自己打了一盏灯笼。 是的，但是我看那本书跟我发光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那本书跟你发光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在超市买萝卜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新品种的萝卜，说是在深海里面的泥土长出来的萝卜，叫做什么萝卜来着？叫做什么来着？ 康萝卜。 什么康？对，什么康萝卜来着？ 安康萝卜。 对，叫安康萝卜。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伊丽莎白·布莱美和克里斯托夫·布雷恩，是由麦小燕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两棵树。在一片山坡上长着两棵树，一棵长得高大一些，一棵长得矮小一些，我们就叫它大树和小树吧。这两棵树隔得不远，它们互相能看见，它们总是那么的友好，一起说说话，互相招招手。小一点的小树正在努力地长高。春天来了，它们都开满了一树美丽的花。到了冬天，它们的树叶全掉光了，枝头都落满了白雪。它们一起在厚厚的雪堆里发抖。像所有的树一样，在雪融化掉的时候，它们会使劲儿的、努力的长出新的绿叶子。它们要比赛，看谁最先回到春天，比赛谁的叶子长得更绿、更多。不过，大树总是领先，它长得更高，树枝更粗壮，叶子也更多。他们还比赛谁树枝上的鸟儿更多，更会唱歌。他们努力地长，长得更大，吸引更多的鸟到自己身上来做窝，生下小鸟宝宝，然后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为了比赛谁赢谁输，有时候他们也会生气，吵架。甚至有几天谁也不理谁。它们慢慢地长得比以前更高更大了。可是有一天， 这个山坡上的花园被人买走了，两棵树的中间被工人们砌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一棵树在墙的左边，另一棵树在墙的右边，它们互相再也看不见了。大树感到好孤独，它的叶子渐渐地枯黄了。小树在墙的那边安慰它说，嘿，振作点儿啊，我们一定会长得超过这座高墙，当我们比墙还高的时候，我们就又能看到对方了。可是大树还是很难过，它的树枝耷拉下来，树叶很快就变黄了。冬天还没到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就都掉光了，它只剩下孤零零的、光秃秃的一堆树杈。过了几年，有一次雪还没完全化，春天还没有到来，突然光秃秃的大树看到墙头上出现了一片绿色的叶子，它是从墙的那边伸过来的，就像小树在向它问好一样。大树突然之间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它兴奋地对小树说， 等一会儿我就快来了。 它的树枝重新向上伸展开，叶子也很快就都长出来了。在这年春天结束之前，它长高了很多，它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小树。又几年过去了，大树和小树都已经长得比高墙还要高了，他们重新看到了对方，重新又可以比赛、聊天，甚至吵架。他们的样子都改变了，树干变得更粗，树枝变得更多，树叶变得更密，大树比以前更加高大，小树也不像原来那么矮小。他们比赛看谁枝上的绿叶更多，鸟儿更多。他们这么珍惜能重新在一起的时间和欢乐，他们努力地伸长出手臂，他们要让树枝在天空中汇合，为了有爱而汇合。终于又过了几年，两棵树长得更高了，它们的树枝伸得那么远，两棵树的树枝已经长到了一起，一棵树枝伸进另一棵的绿叶中间，谁也不能使它们再次分离。当人们经过的时候，听到了风的声音，刷啦刷啦，其实那是两棵大树正在悄悄地聊天。一直到现在，这两棵树还在不断地长大，长得更高大更美丽。现在呀，不管是建筑工人还是园丁，不管是盖一座墙还是盖个房子，谁都不能使两棵树再分开了。 如果 我们身边不是那么拥挤的话， 不是那么拥挤啊，唐耳朵，你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搬出去， 对， 我一个人住在这儿，那我的房子就会更宽敞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把你的卧室改成书房。 好吧，这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我是说，如果我们在外头， 外头，你说院子里， 再往远一点看， 哦，那隔壁的小区里， 山， 山， 有河流， 有河流， 有清新的空气，没有汽车的尾气， 好清新呐， 更没有雾霾， 蓝天白云呐。 一推开自己家的院子，那个小门， 我家还有院子？ 当然。 哦，这真是太难了。 就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还有野花 的味道， 还有草地。 你走在台阶上，还有一点点可爱的小青苔。 哎呀，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地方啊！ 我想到哪儿吃草，想到哪儿吃胡萝卜，都行啊。 就可以去。哦，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希望我还能看到一个湖。 对， 湖里有天鹅在游泳。 对， 天上有鸟在飞。 对， 树上住着小松鼠。 嗯， 偶尔说不定还有几只大灰狼。 你想，这是什么大灰狼？你想，你想去哪儿？只要手里摘一朵蒲公英， 一吹， 我们就飞了。 他就可以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伸手就能够到星星， 还可以坐在月亮上钓鱼。 对， 这简直就是梦想当中住的村子呀。 走吧， 现在就去。 去吧。 到哪儿找去？ 做梦去吧。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户人家，中午的时候呢，儿子在家里边玩，妈妈织毛衣，爸爸呢在沙发上看报纸。忽然儿子拿起了插头，妈妈想启发宝宝，于是就对孩子说，宝宝呀，这个呢应该插在有两个洞的地方，知道了吗？谁知宝宝一下子就插在了爸爸的鼻孔里，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里好，这里是两个洞洞。 爸爸带着呱呱到公园里去玩，看见地下扔着碎纸片，他就对儿子说，要注意，作为市民要讲究公德啊！看到地上有垃圾有碎纸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边去，好不好？听过之后，呱呱有些不解地向爸爸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可是老师教我们路不拾遗呀。 昨天早晨，呱呱努着嘴儿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找爸爸谈判说， 爸爸，我觉得妈妈对我的教育不对。 爸爸问他，哎，你这是指的什么呢？怎么就不对头了呢？呱呱解释给爸爸听， 在我很精神的时候，他强迫我睡觉，我不想睡，他非得让我睡，可是在我非常想睡的时候，他又不让我睡，叫醒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搞教育的。 凡事教育就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 有一次，呱呱的爸爸问呱呱说：“哎，呱过来，我问你啊，这次你算术考试得了多少分？”呱呱不好意思，他低着头回答爸爸说：“ 3分。” 话音刚落，啪啪啪，呱呱的屁股上就挨了爸爸3鞋底子。爸爸还不依不饶地再次强调追问说：“下次再考，得多少分？”“ 下次我1分也不要了。” 呱呱的爸爸对呱呱的管教非常的严厉，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会得到警告，之后就是处罚。有一次，爸爸对呱呱说：“处罚，处罚你是因为我爱你啊，孩子，知道吗？”呱呱对爸爸说：“ 我知道，爸爸，但是我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爱，爱得我都死去活来，这种爱还是越少越好，最关键疼啊。”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天籁童音语言艺术中心的王思怡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我的一个梦。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我坐在石头上，头顶的天空挂着数不清的宝石，闪闪亮亮，宝石间挂着一弯银钩，两头弯弯，多像玉石做的船儿。可是在这灰蓝的天空没有水，小船儿，你又该游向何方？我有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天天伴着我在成长。我总想让梦开花，花丛里飞出花蝴蝶，让美丽的花蝴蝶带我飞翔，飞到宝石小船上，然后再飞回我的身旁。现在我就在这梦里慢慢成长，就像此时飞过我眼前的萤火虫，带我一直飞到遥远的地方。萤火虫啊，宝石小船，你们就是我梦要去的方向。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我的一个梦，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我坐在石头上，头顶的天空挂着数不清的宝石，闪闪亮亮，宝石间伴着一弯银钩，两头弯弯，多像玉石做的船儿。可是在这灰蓝的天空没有水，小船儿，你又该游向何方？我有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天天伴着我在成长。我总想让梦开花，花丛里飞出花蝴蝶，让美丽的花蝴蝶带我飞翔，飞到宝石小船上，然后再飞回我的身旁。现在我就在这梦里慢慢成长，就像此时飞过我眼前的萤火虫，带我一直飞到遥远的地方。萤火虫啊，宝石小船儿，你们就是我梦要去的方向。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